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有关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到火成功的历史性意义和正当性的发言人谈话，8月7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1000-IS-2017-656 号予以分发。